何思培在之前一日的400米自由泳决赛以破香港纪录夺得金牌。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钟，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另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该区。在清晨5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0.2 度、东经 117.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阿樂阿達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en Lee 李恆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風的季節。最近呢，師傅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去嘗試咗好多新嘅嘢。啊，慢慢一一同大家分享。首先呢，第一樣呢，就係我發現最近香港呢多咗好多嘅自助烘焙店啊，有冇聽過啊？咁平時呢，如果我哋整嘢食啦，可能要買好多材料㗎嘛。咁但係呢，去到呢啲嘅烘焙店呢，佢基本上所有嘅材料啦已經係擺好晒喺度啦。咁啊，你要麵粉就自己去筆麵粉啦，跟住你要可能是朱古力，你要糖，或者你是需要泡打粉，咁佢全部已经摆晒个架嗰度。咁你只需要咧跟住个食谱咧自己去执翻你需要嘅材料，然后有埋焗炉，跟住有埋打蛋器，亦都有微波炉等等你需要嘅一啲用具啦，或者是器材啦。咁咧跟住之后，慢慢你总之喺嗰度 stay 大约两至三个钟头，你就可以整到自己想要嘅嘢啦。有时咧，两个人唔知做咩好咧，去呢啲烘焙店其实都唔错。不过咧，当然自己屋企自己整亦都可以啦，因为自己整当然系划算啲啦。咁不过有时情侣间要搵活动嘅话，呢、这个都系一个新嘅地方嚟嘅。 现在我有什么，有你一起分享，穷极亦活得漂亮。旧日我怕什么，原来未及惆怅，沿路便遇到最理想。想当天只敢爱自己，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理不到过去记忆有没有。问我爱什么，我再不懂欣赏，还未遇着的漂亮。别问我信什么，原来极度就将能在一直间变理想。想当天只敢爱自己，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理不到过去记忆有。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 日后，刚刚 提到咧，師傅就去咗整蛋糕啦。咁啊，去嗰個地方咧都有好多對唔同嘅組合啦。咁啊，分別有啲朋友仔啦，即係女仔同女仔一齊去啦。咁亦都有一啲情侶一齊去啦。咁啊，不過有啲好搞笑嘅我發現咗，就係咧嗱，大家都以為咧女孩子比較熟悉啲煮嘢食啦。咁啊，整蛋糕一定係個女仔帶住個男仔噶啦。點知又唔係喎啊！其中咧喺我旁邊嘅嗰一對咧，就係個男孩子咧指導翻個女孩子，就話：你呢一度嗱，而家咧你就將啲麵粉就擺落啲雞蛋度，然後就攪勻佢，跟住之後咧你就將啲牛奶啊等等唔同嘅程序啦，叫佢跟住一個 step 跟一個 step 咁去做。男孩子睇嚟咧係煮嘢食多過女仔啦，所以而家我哋都唔一定係話女孩子先一啲喺煮嘢食方面噶，男孩子都絕對唔順息噶。你身邊咧有冇好中意煮嘢食嘅男仔咧？呢首歌嘅时候，有冇谂起好想同呢一个女仔，或者想同呢一个男仔一齐去整翻个蛋糕，一齐去一啲热嘅活动咧？ 天朝最风起，在这火车中再重逢你，迎着你那似花气味，难定下梦醒一期。反映，让眼睛可一再缠绵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凝望着万千传奇，愿永不分散，祈求浪费当中永没有终站。 早班火车 Beyond， 如果讲到咧，每一日朝头早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见到嘅一个人，我都有啲故事、哦。喺师傅身边咧，成日都有好多不同种类嘅故事发生，都几有趣嘅。其中一个故事咧，就系有一日啦，我咧就喺条街度突然之间见到一个男孩子，我哋咧四目相交，跟住。我觉得呢一个人好熟口面，我应该系识佢嘅，咁我就即刻好热情咁举高我只手同佢 say hi 咁样啦，跟住个男士都望住我，跟住呆咗一呆，跟住佢都伸只手出嚟 say hi， 跟住我谂咗好耐啊，究竟呢个男孩子我喺边度识嘅咧？ 因为对于我来讲其实我是认人都见都挺厉害的。我是见过一次基本上我就已经可以认到那个人我是见过啦。或者有些甚至是网上面识的啦不识的啦。即可能是一些名人啦或者是一些网上一些 social media 上面的朋友啦社交平台上面的朋友啦。我都可以一见到就认得出的啦。咁啊跟住我就諗咗好耐啦啊究竟我一定见过佢嘅究竟系边度见到嘅呢卖个关子一首歌之后话你知道。其实呢都几肉酸都几丑怪的。估下估下。送俾你一首非常轻快嘅歌曲。难兄难弟， 人情人情如做戏，有真心假意地。从前从前如梦去，太多的不堪记。 无人能做到，这一生都趣味。悲悲喜喜常换转，有一些都有味。 青春总失去莫名。常念记我一心痴醉地，为何为何难共对，太伤心皆因你。 剛才前提就讲到我在街道突然间见到一个男孩子大家四目相交跟住我觉得我应该认识他的跟住就举起隻手就跟他 say hello, 咁样啦。咁大家 say 完 hello 之后咁我就回过头咁我就喺度諗啦喺边度认识嘅呢究竟。咁跟住呢我諗諗下哎呀原来我系唔识佢㗎点解我会认得佢呢原来我哋大家每一日都系搭同一架 shuttle bus 穿吧。 你就笑，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我一见你就笑，你那唐突举止是让你绕，跟你在一起，永远的逍遥。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你那。 上世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新中国对朝鲜的外交策略是怎样的呢？ 现在中朝人民已经赢得这场胜利了，我们应该履行庄严的承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留下一兵一卒，这个是中国的和平信念和准则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二十大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205个中央委员之中，19届政治局常委兼总书记习近平、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连任中央委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常务副总理韩正就不在名单之上，即是不会再担任常委。另外，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广东省委书记李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副总理胡春华等九个上届政治局委员连任中委。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今日中午12点几和中外记者见面。 Mira 红馆演唱会中受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仍然留医，他的父亲李成林在代祷信说，儿子等候摘除造口喉管期间曾经发烧，经过四日之后身体状况回复平稳，已经摘除造口喉管，疼痛暂时舒缓，原有的伤口应该可以在一个礼拜左右愈合，期间饮食要更加小心。李成林说，儿子的吞咽反射神经能够完全康复，有助他尝试进食不同质地的食物，又说儿子继续接受中西治疗，每一日密集进行至少有5至6项的结合治疗。对于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调查进度，他说仍然好像听到已到最后阶段到尾声了的讲法。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提名期星期一结束，两个潜在参选人前财相辛伟成和前首相约翰逊在当地星期六晚见面。辛伟成据报目前已经取得过百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达到参选门槛。前国际贸易大臣帕丹拿表态支持辛伟成。帕丹拿表示，国家正是面对困境，需要讲实话的人去领导，认为辛伟成正是国家所需要的认真和诚实的领袖。原定在海外度假的约翰逊返抵伦敦，支持他的人透露，约翰逊已经取得参选所需的100名议员的提名。至于已经宣布参选的下议院领袖莫佩林在报章撰文说，下任领袖需要团结保守党。体育消息，英超联赛事，利物浦作客0-1不敌诺定咸森林，森林凭倒锅的阿旺尼射入全场唯一入球，加上门将边轩达神的神勇扑救，取得今季第二场胜利。曼城3-1轻取白礼顿，夏兰特射入两球，车路士主场被曼联逼和1-1，车路士凭住佐真奴射入12码领先。曼联在补时的4分钟凭住卡斯米路建功追平，爱华顿主场3-0大胜水晶宫，卡维特利云射入今季首个入球。在积分榜，曼城11战26分排第二，车路士21分排第四，曼联20分排第五，利物浦16分排第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二台话你知。 Banyak sekali pernak-pernik di mejamu. Ada tanaman, lukisan dari gelas dan minyak aromaterapi. Beli dari mana sih?Wah, semuanya buatanmu sendiri. Hebat ya, kenapa tiba-tiba jadi suka pekerjaan tangan? Oh, untuk mengurangi stres ya. Kita semua menghadapi tekanan dalam hidup sih. Jadinya penting untuk mendapatkan cara yang cocok untuk meringankan stres biar tidak meledak. Aku juga perlu melepaskan tekanan. Selain belajar pekerjaan tangan, ada lagi aktivitas yang bisa kuikuti. Gabung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k health center dan ikut beragam kelas dan aktivitas kelompok tentang peringanan tekanan. Ada lukisan pastel, hortikultural, yoga, mindfulness, dan lain-lain. Ini bisa membantu menenangkan pikiran, meningkatkan kesehatan mental, dan memperbaiki kualitas tidur. Kamu belajar menanam tanaman pot ini di sana ya? Harusnya bilang-bilang dari dulu dong. Gabung keanggotaannya dulu ah.Aku gabung secepatnya deh, biar bisa belajar keterampilan baru dan punya teman baru. Ngobrol dan berbagi juga baik untuk meringankan stres kan?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妈咪知道你昨晚偷偷地玩电话，所以今日就决定教你哋部电话12点就会熄机。 妈咪，你咁做好过分啊！ 咁系哥哥同妹妹你哋唔遵守诺言先噶。 爸比，你都一早知道噶啦。爸比，你好过分啊！ 想知道不得了家庭有几热闹，就要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啦。 我亦都慶幸係撞板嘅年紀係細嘅，咁我好容易可以即係容易有勇氣起得翻身，亦都有能力去繼續跑落去。即係我自己想自己都係一個有經歷嘅人嚟嘅，但係因為我嘅經歷學到好多嘢，我可以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傾到嘅，就算同一啲比較年長啲嘅前輩啦。我係陸思韻。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为促使各党派合并，对付袁世凯，我决定废除男女平等嘅党纲。 你哋凭咩剥夺女性入党嘅权利啊？ 想知道民初年代唐群英点争取平权，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梁式之书院嘅同学声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求过的男女平等》。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小伦。不要以为贪靓是女仔的专利啊，男仔一样可以敷 mask 扮靓噶。哦，又够钟敷 mask 啦。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分神、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 想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回到来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今个早上准备了很多的经典歌曲，也有一些新歌希望跟你分享。早上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听一些轻快一点的，作为我们一天的开始。接着下来有这一首的经典，许冠杰《梨涡浅笑》。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寂寞心所暗动摇，云霄拍荡身飘渺，被困扰怎得共渡蓝桥，梨涡轻照映出花月调，但望相看慰寂寥，时刻雨降响分秒，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梨涡浅笑似把君邀，倚梦轻泛浪潮，春宵犹未觉晓，虽悄悲欢景亦了，落极痴恋变恨妙，情丝转断一朝了，梦已消，花依旧玉人渺，虽悄悲欢景亦了，落极痴恋变恨妙，情丝寸断一朝了，梦已消，花依旧玉人渺，梦已消，花依旧玉人渺。 人真的很喜欢问问题的，你是一个很喜欢问问题的人呢？小个的时候有无限无限那么多的问题会考你的爸爸妈妈，然后读书的时候就会考你的老师，然后大个了就会自己上网找一下，或者跟身边的朋友一起讨论一下这些问题。总之问题总是会包围着我们，但是我觉得有求知欲，识得问都是好事啊。 云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有未疲倦， 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海点解要盼望，千秋也未停住， 唯怕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千秋也未停住，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可以。 成日见到啲落叶橙色红红地色嘅，令我更加谂起呢一首歌。 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下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就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雨花，即我交错梦话。曾与你真心。 漫长路习惯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怕看透我梦想是平淡。 妹姐，夕阳之歌。 人生绝对好需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有啲咩系一做你就会好开心，或者令你所有嘅烦恼都唔记得嘅呢？如果未谂到，不如就用呢一首歌嘅时间一齐谂下。罗文，在我生命里。 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至东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话你知。 Kamu kenapa? Sekarang ini kamu terlihat capek. Oh, kamu sedang sibuk mengurus keluarga dan kurang istirahat. Menjaga pasien bukan tugas yang mudah loh. Kamu sudah belajar cara mengasuh di rumah. Kamu belajar sambil melakukan? Kamu belum tahu kemana mencari bantuan dan takut biayanya tinggi? Kamu boleh ikut dan menjadi anggota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menggunakan layanan mereka. Ada terapis pekerjaan yang mengajari pengasuh cara merawat pasien. Nih situs web dan informasinya, coba dilihat. Ah, mereka memberikan pengetahuan tentang cara merawat pasien demensia, dukungan buat pengasuh pasien stroke dan retak tulang pinggul. Ditambah informasi tentang pencegahan jatuh, obat-obatan, layanan darurat, terapi, training tentang keahlian mengasuh, layanan rujukan juga. Ini bagus. Mereka juga membuatkan rancangan rehabilitasi yang sesuai dengan kebutuhan pasien, supaya pengasuh dan pasien dapat sama-sama mendapat kemajuan. Ini membuat perawatan di rumah lebih gampang.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妈咪知道你昨晚偷偷地玩电话，所以今日就决定教你哋部电话十二点就会熄机。 妈咪，你咁做好过分啊！ 咁系哥哥同妹妹你哋唔遵守诺言先噶。 爸爸，你都一早知道噶啦，爸爸你好过分啊！ 想知道不得了家庭有几热闹，就要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啦！ 鄉郊一般選舉包括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代表選舉、街坊代表選舉，即將在明年一月舉行。如你符合資格又有意參選，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間親自遞交提名表格。詳情請致電2152-1521。 视听中国香港故事的通海而道，带大家踏上海上丝绸之路。 泰国黄金大王，西方的著名乐器工匠，原来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奋斗故事是怎样的呢？ 以岭南文化作为主要切入点， 通过每位漂洋过海的中国人，用他们的视角踏上寻梦之旅。 通海而道，星期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中午十二点，港台电视31。 我亦都慶幸係撞板嘅年紀係細嘅，咁我好容易可以即係容易有勇氣起得翻身，亦都仲有能力去繼續跑落去。即係我自己想自己都係一個有經歷嘅人嚟嘅，但係因為我嘅經歷學到好多嘢，我可以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傾到嘅，就算同一啲比較年長啲嘅前輩啦。我係陸思韻。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想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早晨啊，今日好开心咧，继续请嚟有嚟自印度嘅 Natra 教我哋印度嘅其中一种语言 Tamil 啊 ，Natra， 嗱，我知道你咧就嚟咗香港三个月到啫，有冇去过啲咩地方？中意香港嘅咩地方咧 ？Yeah, I like different places in Hong Kong. I haven't been there much, but Hope Center they have taken me to some places.Like, we went to the day camp, and also I went to Ocean Park, Disneyland. I think I like Ocean Park and Water Park. Nature 說她很喜歡香港不同的面貌，例如是香港的海邊、主題樂園，同時間之前也有去過一個中心所搞的日營。那你接下來還有沒有什麼地方想去、 I'd like to go to temples here, Chinese temples. I am exploring more about it.I wish to go there one day. And、I want to visit different temples, mountain areas, lakes, rivers, some natural place so I can take photos of them. Oh, 原來是寺廟。Nature 說她很想去看看香港不同的寺廟的面貌。她都還在找資料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到。另外她還很想看多些香港不同的大自然的景色，例如山啊、湖啊這樣，可以拍下照，因為她自己非常喜歡拍照。嗯，讲开相嘅话，咁相片嘅 Tamil 系点讲咧 ？Pugai Padam， 你成日听多次。 Pugai Padam， 嗱，咁我哋去户外咧，通常多啲人开心啲啊嘛，咁我哋都可能会邀请朋友一齐去嘅。你想唔想同我一齐去啊？呢一句 Tamil 点讲咧 ？In kuda varia， A means with me， kuda means along with me， varia means will you come？ 一齐听多次。 Yeah, kuda varia. Nature 话有一句简单啲嘅，好一齐听下。 Varia, will you come? Yeah, 一齐听多次。 Varia. 嗱，讲开寺庙啦，咁我知道印度亦都有好多寺庙啦。啊，平时咧，如果喺香港嘅话，我哋真系要去一啲庙。咁有啲人咧，除咗就咁去之外咧，可能都会带啲嘢食啊，或者咧去到亦都会点下香啊。咁印度咧，印度会唔会都有点香嘅习惯噶？另外，仲会唔会准备啲咩带过去咧 ？Yes, we use it. We use agarbatti for God. We have different smells like rose, sandalwood, or different kinds. And we also give flowers to God. We throw flowers on God. And also we give different kind of food to God, like fruits, vegetables, or sweets.Something like that to God, and we pray. Nature 话会噶，佢哋嘅香咧有唔同嘅味道，例如系有玫瑰味啦，或者有檀香嘅味道。另外，佢哋亦都会带花啦、食物啦，或者甚至系一啲嘅菜啦、糖果啦，去送俾佢哋嘅神。嗱，刚刚咧喺 Nature 嘅回应里边咧，亦都听到其中一个 Tamil 嘅字，嗰、那个字咧其实系解香，即系我哋拜祭用嘅香。 Agarbatti， 一齐听。多次 Agarbatti， 多谢晒 Nature。去到最后啦，不如教我哋拜拜再见点样讲啊 ？You just say Nandri Vanakkam， Nandri Goodbye， Thank you。 呢几集多谢晒 Nature 嘅分享，一齐讲声再见啦 ，Nandri Vanakkam， 拜拜。 About、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e place is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ll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 for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three.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最近咧，呢一位嘅歌手咧要开演唱会啦，咁身边咧亦都有朋友啦，就话：哎呀，我好想听啊！不过我知道咧，有啲就买到飞，有啲咧就好似买唔到、啊。唔紧要，先送一首佢嘅新歌送俾你，一齐感受一下先啦。郑伊健《遇怪魔》，我识得变大哥。 这地球这翼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从压力跌低，从侮辱跌低，系笑面对但记住胆气，困在疯癫世界就更加怪兽一起。学自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先。遇怪魔，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幻梦有士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双花颠倒便只妥协的扯线木偶，形势再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我要给你为调戏，求鞋然后也得开，即使痛楚并不我为何。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躲不过同城辛苦店里挽手，是挫败到底令我不设计，令我学到来即使接住落嚟呢一班嘅女孩子新出道嘅组合，哇，充满住爱，亦都充满住活力。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 Lonely Talk 五种爱的蜜语。 A little regret, a little nighttime, in the dark. 就是爱的语言 Right time, you're right 怪屋滤镜及体验 Homie, I'm drowning, promise something You're the one who got me shift the tone when I'm falling 世界就算再会有你外套 I'm moving my soul, can't you feel it? 或是刚刚好走近或是电波交叉吸引一对频被浪漫动人难得不用担心可信任的安全感每秒心虽然得几个心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 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对你那用解释语气也没收拾放肆也极舒适心底的女孩满眼的心声也会秒读到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bling bling 的呢真是闪亮啊。嗱我身边呢就好多女孩子啦如果要用这个 filter, 即是滤镜的时候啦我喜欢就是用 bling bling, 闪闪的那个的滤镜。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啦 Gally to Flow, 郑欣宜。 拖出一根手指可以跳舞长得高生得矮到闪一餐烫是好。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狂躁 I'd rather aim high Don't wanna lay low 闪烁眼神配合气有几好进入光荣道路下全体靠自豪代替煎熬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寻觅价值从头自我观察成为怪胎都好 Flex up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Flex up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I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I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遮遮掩掩都不要太客套天生花了少少崩了少少主角加到亲一亲揽一揽彼此心里有数错该话不必不必听你劝告 I'd rather aim high Don't wanna lay low 不屑我同你同一个构造企喺度不如让路、啊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从头承认价值从头被你观察原来放闪都好、Flex up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We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汪贝明报道新闻。中共二十大寻日闭幕，选出二十届中央委员会205个委员，同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33个委员。上届七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王沪宁、赵乐际三个人连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李希就同时出任中委同中纪委委员。 新一届中委会和中纪委今日将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一中全会将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并根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通过中央书记处成员，以及决定中央军委会组成人员。至于新一届中纪委首次全会，亦都将会选出中纪委书记和常委，一中全会将会批准有关人选。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将会在今日中午12点几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和中外记者会面。 Mira 红馆演唱会中受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仍然留医，他的父亲李成林在代土信表示，个仔等候拆除做口喉管期间曾经发烧，经过4日身体状况回复平稳之后，已经拆除做口喉管，疼痛暂时舒缓，仍有伤口应该可以在1星期左右愈合，期间饮食要更加小心。李成林说，个仔的吞咽反射神经能够完全康复，有助他尝试进食不同质地的食物，又说个仔继续接受中西治疗，每日密集进行至少有5至6项结合治疗。对于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调查进度，他说仍然好像听到已经到最后阶段到尾声的讲法。英国传媒报道，保守党党魁选举两个被视为热门的潜在人选，前财相辛伟成和前首相约翰逊，相约在星期6晚见面，但双方阵营未有透露商讨的内容。据报辛伟成已经拿到超过120个国会议员支持，超过参选门槛。前国际贸易大臣帕丹娜表态支持辛伟成。帕丹娜说，国家正面对困境，需要说实话的人去领导，认为辛伟成正是国家所需要的认真和诚实的领袖。原定在海外度假的约翰逊返抵伦敦，支持他的人透露，约翰逊已经拿到参选所需的100个议员提名。至于已经宣布参选的下议院领袖莫佩林在报章撰文说，下任领袖需要团结保守党。渔护署宣布，位于香港地质公园的六角形火山岩柱入选为首100个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地质遗产地。署方说，位于西贡沿岸和附近多个海岛的六角形火山岩柱数量多、体积大、保存完好，而且分布范围广，是全球罕见和最具代表性的地质奇观，今次入选代表国际重要性获得认可。国际地科联地质遗产地名录旨在认可全球具有高度国际科学意义的地质遗产地，以推广保育、教育和地质旅游。入选的地质遗产地包括内地石林克斯特地貌、澳洲艾尔斯岩、美国大峡谷和土耳其棉花堡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视听中国，香港故事嘅通海而道，带大家踏上海上丝绸之路。 泰国黄金大王，西方的著名乐器工匠，原来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奋斗故事是怎样的呢？ 以岭南文化作为主要切入点， 通过每位漂洋过海的中国人，用他们的视角踏上寻梦之旅。 通海而到，星期四晚11:30，星期五中午12:00，港台电视31。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双飞，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回到最后一节的 Beautiful Sunday 了，听着好歌，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跟着这首歌，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这个症状的患者呢？都不可以说患者的，因为实在太普遍了。身边的朋友呢，很多时候呢都不舍得睡觉，因为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好像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但是这个休息的时间，即是说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做下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间，好像特别短，所以一不小心就变了有这个叫做晚睡症。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他一样呢？ 没有喧哗吵架，没有催逼气炸，光多么可怕，黑仿佛不太差，要扮作倔强的我，脆弱已被上锁，继续什么痛楚，心酸分开崩溃，生吞我魔，我这么的破碎，光怎么允许躲进晚黑轮回漫居，我是谁，不都进住心里，天生太敏感，躲没法弄碎，没有掌声公告，亦没有挖苦倾诉，一千种恐怖，黑仿佛不太早，我没有被你识破，脆弱已被上锁，都历生负载着什么痛楚，伤心委屈孤单，生吞我魔，可否叫谁来填补我，我这么的破碎，我怎么允许多种晚黑轮回漫居，我是谁，不要进住心里，天生太敏感，多得罪，莫分我 都话咧，如果人生咧你拍拖超过一次嘅话咧，总系一段感情咧系会令你觉得特别痛噶。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呢一段说话咧，但我真系觉得噶，当你好痛好痛过后咧，原来其他嘅痛咧，好似就唔会再咁痛，可能已经习惯咗，或者系你已经适应咗，定系你有少少嘅改变咧？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街里充满幻觉，几个他也说谎，心里感觉没法讲。经过几次落魄，可有止痛处方？眼泪堆砌成渣的一颗。一个人有一次人生千百次消磨，几度难过，只要仍去闯，伤感作出陪衬，快乐在倍增。看尽世间故事，才会不枉此生。全情痛哭，全情庆祝，真正去活过。追逐、追问、追寻、追求不为心，全情去闯，才能回望这痛快一刻。身上充满跌宕，不问不望结果，爱就爱，痛哭的感觉，无悔于这生里活过。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眼泪又来路过，不怕古怪化妆，惊吓中仍大悦爽。多次被磨练过，抵抗指数变多，新一天再迎新的一课。接受和看开，岁月中的过令我解开心锁。全情痛哭，全情庆祝，真正去活过。追逐、追问、追寻、追求不为生，全情去闯，才能回望这痛快一刻。真相冲全情有你，悠然地看景色。全情痛哭，全情庆祝，真正去活过。生活不为难处折腰，只求不为生。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歌手咧，最近亦都有开演唱会噃。无论你抢唔抢到飞都好，送俾你有佢最新嘅新歌《还原泪》。 水，有缘无分，消失一半去。我仍然含泪想起谁，一再渴望相随，人间是河水，为谁何苦水？我们同样为分开淌泪，但不懂冲散顾虑，凝住泪水，无力逆转跟你往事细如水，好好哭出眼泪，遗憾仍在心里，好好哭干眼泪，用掉全部过去，怎能靠你还原的心碎，怎可以由他去，总闹情绪，不自觉吐苦水，好想进水，难道持续饮醉，好想拭干眼泪，然后团聚，却怕心虚，为求暗里流的泪，蒸发后再无根据，想念上衰，几滴雨我不必怕面对，犹如情侣掉进死海里，给谁难像药水，一点一点去消除，气馁唯独你不发现每一点雨水，竟可将感得到催泪，遗憾仍在心里，好好哭干眼泪，用掉全部过去，怎论靠你还原的心碎，我未能靠喝杯水冷静继而撤退，沉下去定更空虚，好想进水，难道持续饮醉，好想拭干眼泪，然后团聚，再渴求凭什么争取，地下满空虚，亏欠未见清除，怎没期许，我们已终毁过去， 青春真可爱，青春好多人都说青春是非常之可爱，不过青春期亦都会令你多愁善感，不过青春究竟会不会带有乡愁呢？不如听下这首歌再决定吧。 看街灯点缀，繁华夜里加班中是谁，疲倦了仍然没法入睡，看身影倒叙，而屏幕残像只写着谁，谁忘形地填着金句，拥抱吉他高唱后赎罪，人大了后怀了旧，多想当晚无泪放任能永久，通宵挥霍如旧，青春的舞如旧，谁知以后难受亦接受，连愉快亦难再偷，天真的脸早要化得生锈，难道青春似乡愁，却折返不到难解救，想短聚，曾同伴那位秋空伴随，人在世谁能没有负累，贴纸中相聚，谁怀念然后眼泪下垂，谁 从前面容在想里，感叹这天清洁尽消退。人大了后怀了旧，多想当晚无泪放任能永久，通宵挥霍如旧，青春的我如旧，谁知以后难受亦接受，年愉快亦难再偷，挤出欢笑屈结更加深厚。难道青春似乡愁，却似反不到难解救。人望向后，但我从未倒后，思想假设怀旧，今天怎会如旧，怀缅旧始终要继续走。亦难再偷，怎可自顾追悔却不出走？谁话青春似乡愁，寄放于心里才解救。 李香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小时候就听的了，究竟曹格的演绎是怎样呢？即刻听一听他的李香兰。 一樣都有呢個問題咧，就係呼吸困難。我唔知點解咧，身邊都好多朋友同我講，哇、哎，最近真係好似有啲呼吸困難。可能有啲人就係戴咗口罩，覺得唔慣啦，冇咁容易呼吸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係、是、本身條氣管唔係咁好啦。其實啊，自己覺得心理都有所影響嘅。有時我壓力太大嘅時候咧，都會有種好似唞唔到氣嘅感覺。或者有一種好難換氣嘅感覺，所以咧，當我哋有時覺得啊好沉重，覺得呼吸開始有啲困難嘅時候，嘗試諗下啊，究竟係心理還是係生理所影響呢？如果真係心理所影響嘅話，不如我哋一齊 take a breath， 俾自己好好地呼吸一下。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嘅歌曲。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希望你会喜欢思培今日带俾你嘅歌曲啦。拜拜。 笑吧，自拍一张，记往昔闪闪发亮。抱吧，抚慰了哀伤。再去找新的去向，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会受伤，我想迎住漂亮。放开，大概比人起住更强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亲密。是最亲厚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